问心肝，当初寄送医院与川北平民人民无量，他无尽尊贵三川乡，我与何须到北平民人民无量，他无尽尊贵三川乡，我与何须到发展。 娘，爸爸娘，可怜他，你老苦苦不认领吧。三招你为我是魂是本发展，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是你莫再为我谁痛啊，愿你家 去飞，但愿来世再陪家 中于上说

落地。 姓王秦是哪里王来？包大人不当朝为父，官道不长巧为后来。 保真真要为娘，鲁豫老无人，为儿高长难桥复冤，故而官道不长，心难稳心。 此案是从早已审定，今生无事此因，请包大人不必笔心。 沛公本是保真官学之意，既知不是冤情，岂能寻衅不闻？ 皇上有旨，命西朝代官开封，今日之事就该由我做主。 杀人犯罪苦于民，朕身上血印，门上手印，今日出战可有应付将闻？ 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将分？ 王庆啊，王庆！ 老神明关天，你五岳将分，不长战人，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真啊，保真！你尽管吵闹不长，捣乱民心，瞎妄 娇娃放风筝啊，花园里俏女往前进啊，相见不忘夫妻定啊，要我去年的山根，我也不抹黑金元门，不知何人下西城，这道时光尽在心，闻声血血的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喜迎，句句言语似是黄金，万望大人赏你回京。狂杀死神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说半生早定在命里。 主公，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子最上分，怎能一口就要得。 No! 下的长在粉笔尊家门。 走本山。 我等你呀，吕洪亮。 金大人， 不辞报名。 你下班去哟。 马路上没在， 赛个初三子，一人金花冠，为了不辞。 我有些才能不需要这一天谁讲吧。他要三更时分，不见谢春外来，奉需要这次命到花园寻访，这是他与白素梅。 你呢？小生乃是王家马夫，雅集子在花园马房之内， 处处是 给草喂马， 给草喂马。人在苦身等，此时何人自问？ 小人不知。 哎呀，大人，这次警察员是我定身的， 我是定身。 数月以前，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定身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过？ 也有夫人。大人，我想起来了。那天张飞上身来问我不？ 问你什么？ 我见警察临出的很，就问他是哪里来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乡。哎，用毛血火力大杀器，身是光杀，引动火力，定是凶顽，我不免冒他一下。 写成新金花，身上一扎绝不一样，且为我披头散发真人香，真人香。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上去到新天王金天这些彩礼名花下到水里上去 西城记听我讲那样的我无法想你高声还要求呀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法律条例不用讲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是在几位名外上 啊 我一起上供啊保护你的分愿望分愿望 我这里上是为地上来我打击没回话事实只要你不胜战保证无法胜天上你要什么就什么王军外你也无法 三个王军哪里上 马帮背地下放 新村民心难思光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最近老娘哭在梦我跑得路面几发发杀飞来了包大人原人黑的不知江我老娘切齿江河灯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浩瀚落尽玄德草庙有回春。大嫂见他 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幽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碰。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手，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 告我走。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晚赶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请赴当房。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 请见。 听了。 如意大三要来烦恼高，只要来愿情烦。 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鸟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未到，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哦，晚又俱全， 招吗？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爹地这四味有草，皆是常用之用，你一味俱无，哎，真说是万有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哦，道长 啊， 待老汉去至雷店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富有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泄。 好，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嗯， 哈哈， 哎，师傅， 啊， 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惦记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油 啊！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作片刻，稍时再来洗刷。玉他， 他。 有所不知，适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药材，为父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父都计划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用。 啊，有名无用 啊？ 哎呀，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思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